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亚马逊领导力准则之远见卓识。用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自己的话形容，亚马逊领导力准则是这家公司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基石。认真学习这些领导力准则，不但有助于理解亚马逊的企业文化，也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亚马逊如何取得了这样举世瞩目的成就。那今天呢，我要说的一条亚马逊领导力准则是远见卓识，其中文官网解释为局限性思考只能带来局限性的结果，领导者大胆提出并阐明大局策略，由此激发良好的成果，他们从不同角度考虑问题，并广泛寻找服务客户的方式。这条领导力原则主要关注领导者的思维方式。贝佐斯要求领导者不拘泥于局限性的思考，要保持脑洞大开的状态。领导者可以从不同角度去思考问题，发现别人不能发现的，想到别人不能想到的。这种远见对一家公司的成长来说非常重要。早在2004年，贝佐斯就开始思索一个问题：随着亚马逊业务的扩张，哪些企业会成为亚马逊最可怕的竞争对手？请注意，这里使用了最可怕的竞争对手这样的表述，说明普通的竞争对手并不在贝佐斯思考范畴之内。这个问题在贝佐斯的脑子里徘徊许久，以至于他呀开始组织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当贝佐斯和他著名的 S Team 讨论竞争对手问题时，首先出现在讨论名单中的主要是包括 Best Buy、 Target 在内的电商，当然也包括全球最大的连锁超市沃尔玛这样的传统零售企业。这是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 S Team 的人也不能免俗。然而在贝佐斯看来，这都属于局限性的思考。道理很简单，这种竞争对手连一个亚马逊普通员工都能想到，作为杰出的领导层其实根本不需要去关注。贝佐斯认为啊，这些所谓的竞争对手，哪怕是最牛的沃尔玛，其实都会被亚马逊扫进历史的估值堆里。毕竟呢，传统的厂商并不知道如何高效地进行经营和买卖，亚马逊的电商服务才代表了未来。这样来讲，如果亚马逊最大的竞争对手还是他们，这不只是对自己缺乏信心，而是杞人忧天了。这显然不符合贝佐斯对亚马逊高管的要求，毕竟他对管理层要求非常严苛，肯定不会满足于只是提供这类应答的领导者。贝佐斯对于 S Team 提出的竞争对手表示了不满，这不是他想要的答案。这时呢， S Team 中有人脑洞大开地提出了一家公司，谷歌。为什么说是脑洞大开呢？因为在2004年的时候，谷歌还远非如今这样知名。他作为一个搜索引擎提供商，虽然有全球最厉害的搜索引擎技术，却一直专注于搜索引擎领域。没有上市，又没有那么多钱，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谷歌和亚马逊的电商都没有太多联系。如果一定要说有，谷歌和亚马逊更像是互补关系。一个厉害的搜索引擎给亚马逊的用户提供了方便之门。正常的逻辑来说呢，这家企业其实有益无害。 S Team 中的其他人望着提出想法的人啊，一头雾水。只有贝佐斯像发现新大陆一样，让这个脑洞大开的领导者详细阐述他的看法。这个人的看法呢，大致上有这么几点。首先，搜索这个东西天然就具备了门户的特点，如果用户都使用谷歌去搜索要购买的产品，那么谷歌的导流作用就可以对亚马逊的业务产生实质的威胁。其次，谷歌在搜索的过程里面掌握了大量的用户数据，这些数据足以让谷歌有效分析出亚马逊至关重要的商业机密。最后呢，谷歌作为需要给全球互联网提供搜索服务的公司，大规模计算和分析能力非常强，所有的这些东西既为谷歌直接进入电商市场提供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又为谷歌给其他传统企业和电商提供增值服务提供了非常有效的资源。也就是说，被谷歌技术武装起来的传统厂商们的杀伤力将不可忽略，若一时不慎，亚马逊的根基都会被掀翻。那至于谷歌会不会拿着这些技术和信息自己进入电商市场，或者和其他企业结合，帮助其他企业一起发展业务对抗亚马逊呢？这个问题啊，其实很容易回答。谷歌的技术表明了这家公司的优秀水平，谷歌的扩展空间表明了谷歌一定会全方位出击。那某天谷歌和亚马逊很可能会短兵相接，如果亚马逊啊做不好防范，对谷歌潜在的威胁视而不见，等到威胁真的发生时，在亚马逊购物的人啊已经严重依赖于谷歌的搜索功能了，亚马逊就很难有反抗之力，这显然会危及亚马逊的发展。贝佐斯非常赞同这个脑洞大开的想法。尽管谷歌在当时看来那么人畜无害，他的搜索引擎又如此好用，帮助亚马逊获得了大量客户， 但贝佐斯觉得亚马逊网站对于谷歌的依赖性已经开始出现了，而有了这种依赖性，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呢，防范谷歌的威胁，减少亚马逊客户对谷歌的依赖，就成为了这次会议的决策。在这个决策的基础上，亚马逊开展了一项脱离谷歌的计划。这项计划的筹备长达数年。首先，亚马逊在他们的全资子公司 A9 上花了大价钱。A9 的主要任务就是做亚马逊网站上商品的搜索和广告技术。如果用户能够在亚马逊网站上方便地搜索想要的商品，就用不着额外使用搜索引擎了。所以呢，提高自己网站的搜索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此外，亚马逊同时采取了技术手段，避免搜索引擎随意抓取自己网站上的数据。这样一来呢，谷歌这样的搜索引擎就无法通过抓取为用户提供商品的精准数据，这也就杜绝了谷歌给亚马逊提供搜索的可能。亚马逊觉得自己网站上商品的信息有着重要的商业价值，那如果呢，搜索引擎可以随意获取到数据的话，无疑是把自己非常有价值的东西拱手送人，对于自家的长远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贝佐斯曾在内部将此事作为脑洞大开的例子提及，他认为一个管理者只在舒适区内思考问题是不够的，管理者不应该局限自己的思维方式、角度和层次，只有眼界足够开阔的管理者才可能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而为公司的发展提供正确的决策和独特的竞争力。这一点呢，对于管理者的要求无疑非常高，因为每个人的思维都有局限性，能够脑洞大开走出思维局限的人，某种程度上不仅是一个管理者，更是具备很强创新能力的人，这在很多时候是种天分啊。在我看来啊，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乔布斯，只有一个通过发明手机改变全世界的人，也只有一个苹果公司。亚马逊要求领导者做到这些，却没有说明如何才可以做到，这也表露出贝佐斯的用人原则。我告诉你亚马逊需要什么样的人，如果你是，欢迎加入，如果你不是，无论是天资所限还是努力不够，那么也只能是无缘了。这条领导力准则所提出的要求非常之高，并非是靠努力就能达到的，这也侧面反映了满足亚马逊领导力